呢一首歌大家好熟悉噶，我而家嚟清唱啊，好吗？等我同杜志慈两个。 我知道，半夜的星星会唱歌，想家的夜晚，它总是跟风一唱一和。我知道，午后的清风会唱歌，童年的蝉声，它总是跟风一唱一和。当手中握住繁华，心情却变得荒芜，才发现世上一切都会变化。当青春剩下日记，无私就要变成白发，不变的只有那首歌在心中